融入當地生活。有關款項會資助設立12個迎新中心，協助透過 BNO 簽證抵達英國的香港人處理住屋、就業和教育等事項。學校會獲得資源教導學生有關英國和香港的歷史聯繫。英國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鄭偉琪表示，有關計劃將令擁有 BNO 身份人士及他們的家人在到達英國後盡快展開新生活，支援他們尋找房屋、學校和機會。英國因應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由今年1月底開始接受擁有 BNO 身份的香港人申請最長5年簽證，並且在居住6年後申請入籍。英國表示，直至3月19日已經有大約27000人申請簽證。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386點，跌了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89點，升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77，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幣6.551，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6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55.5美元，賣出1756.4美元。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會在晚間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氣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緩偏東風，晚間風勢逐漸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風勢頗大，下周初天色較為明朗。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礼拜四晚10点钟咧，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入面咧，会有李亚力喺度同我哋介绍电影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直播室入面除咗有敏大人 ，hello， 莫莉， 电话入面仲会有李亚力 ，hello， 敏大人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系啊，今日你会介绍乜嘢电影俾我哋知呢？ 嗱呢排咧就翻睇旧片多，咁诶都系平台啦，因为平台比较多旧片。咁咧就無意中發現咗一套波蘭嘅電影，即係波蘭戲咧，我以前好耐之前睇過，咁咧係有一種好奇怪嘅壓抑感嘅，咁我想重睇下會唔會有啊？果然都係仲係咁嘅。 係我好想問一下，波蘭嘅電影係都係講英文啊，定係講波蘭語咧？ 係波蘭語嘅，基本上聽唔明白，乜事嘅？ 咁好壯闊啦，真係 一定要睇字幕。 是一定要睇字幕嘅，咁好彩啦，平台啲字幕都幾齊嘅。咁咧就呢套戲咧係2018年㗎啦，就係屬於犯罪片，咁就叫做《古城絕刑》，刑就係刑罰嘅刑啊。咁咧導演咧就係派翠克維加，咁編劇都係佢嚟嘅。咁佢好似同另一個人一齊編嘅。咁主演咧就係一個叫馬格查塔、科塔克、沃斯卡。這個是女主角，跟住嗰啲我全部都讀唔掂，因為太多呢啲詞，我完全都 式發音好難發音嘅，我唔講啦，波蘭話太大挑戰啦。 係 係啊，咁啊呢套戲咧被譽為咧係波蘭版嘅七宗罪，所以都 即係都係嗰啲恐怖啊，你殺我，我殺你啊嗰啲嚟 嘅 喎， 犯罪片嚟嘅。係、 啊， 即係真係有兇手啦，犯罪片啊嘛。 係， 當然又有警察同埋受害者啦，三大元素啦。 嗯， 咁點解會被譽為係波蘭版嘅七宗罪咧？因為係啦，因為佢咧。那個手法咧，如果你有睇《七宗罪》嘅話，其實都幾相似嘅。 嗯， 佢都係透過一啲預先好似一個規範一個劇本咁樣嘅形式。 嗯， 咁就去殺人啦，同埋去展示佢嗰個死者嘅。 係 啊，咁令到咧就全城震動啦，好驚啊！ 即係都係用好極恐怖嘅手段嘅咯，係咪？ 算係嘅，但係佢就因為歐洲片咧就。多唔少咧都會有多少少嘅一啲文藝氣息啊，咁、 哦、我以為會勁血腥嘅添， 都 文藝得嚟好血腥定係血腥得嚟好文藝？其實我冇分別， 基本上所有死者都血肉模糊嗰類嘅，咁但係咧就冇血嘅，即係乾曬㗎啦，即係所以佢展示式嘅，即係佢唔係睇你唔係睇住兇手殺佢， 嗯。 咁但係都算幾畫面嘅震撼嘅，即係以波蘭電影嚟講，都係好震撼嘅。 嗯， 咁啊，頭先我講嘅所有啲所謂文化氣息係咩意思咧？就係、是、第一，佢用咗一啲歷史嘅背景，咁所以個歷史背景會令到嗰套片咧好似好實正咁嘅。 嗯， 咁當然呢個編劇都編得幾好，佢都將應該要出現嘅都出現曬㗎啦。咁而且咧，嗰、那個結局都算係幾出人意料嘅。 嗯。 啊，咁所以睇下咧，雖然開頭覺得，咦，都係好荷里活喎、哦、咁樣。咁但係睇到後面咧，就會覺得，咦，唔係喎，佢哋都做得幾安，即係安排得幾好嘅。 嗯。 咁但係咧，始終都係波蘭戲啦。咁我唔知道，因為我睇得波蘭戲都算少啦，即係揾到先睇到噶嘛。 係咯。 咁呢度基本上咧，就同我以前睇嘅波蘭戲嘅程度係一樣嘅，情況一樣嘅，係咩咧？就冇福利。 嗯， 即系冇福利嘅，即系有啲欧洲片好有福利噶嘛，佢冇福利嘅。 系 咁，第二咧就冇 CP 嘅， 即系啲女主角咧 系啦，冇嘅，即系中女啦、皱纹啦，总之 对你讲都唔紧要啦，你都唔睇呢啲嘅， 系咯， 咁啊系， 你系高质素噶嘛， 但系真系实在系零咯，近乎系零， 系 咁演技都 OK 有嘅，咁所以唔担心 OK， 咁但系剧情咧就比较爽嘅。比較爽快啦，佢又唔需要你燒腦啦，因為其實如果你七宗罪咧，其實林生死咁。咁但係咧，佢好快就話俾你聽發生咩事，咁所以亦都唔需要特別燒腦嘅。咁咧雖然話係一部犯罪片啦，但我覺得咧，其實佢好似一個活嘅西洋敲文刑罰史。 活嘅咩話？ 西洋敲文刑罰史。 系一本书叫做《西洋敲文刑罚史》，咁嗰本系书嚟嘅，咁一啲记录嚟嘅。咁睇呢套戏就好似睇紧一部咁嘅书咁。 嗯， 系啦。咁女主角咧就都系简单嘅啦，就系辣手嘅探员啦。 嗯。 咁但系佢本身有个未婚夫，就一开场嗰阵未婚夫就已经因为醉驾俾人撞死咗嘅。 嗯。 咁其实佢嘅情绪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唔稳定嘅。 嗯。 咁過咗之後咧，佢就翻去做翻佢嘅警察啦。點知一做警察咧，一嚟咧就第一單咧就大兇案。咁所以佢一路追查落去咧，咁喺嗰個佈局上就冇七宗罪佈得咁好嘅，但係我都覺得佢用心機嘅，即係都係嗰句啦，橋都唔算特別新嘅，但係就佢冇懶到咯，編劇導演都冇懶到。咁所以就都 OK 睇，幾好睇。咁人物簡單。都系女性为主啦，咁女主角啦，第一就女主角啦，女主角就是探员啦，海伦娜啦，咁跟住有个帮佢手嘅就是一个执锤师嚟嘅，就叫伊雅娜，跟住有一个神秘嘅凶手，咁三个主要就是三个人物啦，咁其他有啲行嚟行去嗰啲就系其他探员啦，帮佢噶啦。 我听你咁讲咧，即系最主要都围绕住三个人落落去去啦。咁我想问一下呢套片，你头先又话冇颜值啦，又冇靓女睇啦。但系我想问一下佢嗰个制作上面啲画面嗰啲真唔真实震即系个震撼度系咪真系咁 嘅？ 即系嗰啲 佢嘅大 道具好劲 嘅，落去嗰个尸体道具嗰度。 哦，所以就冇钱揾靓演员啦。 系咁，但系当然啦，佢有主轴嘅，即系佢唔系就咁靠嗰啲暴力啊，或者系嗰啲恐怖镜头啊咁。咁其实佢都系个主轴嘅，其实佢好明显睇到咧，就系一个公众正义就相对一个个人正义嘅冲突。 呢個係成套戲嘅主軸嚟嘅，即係公眾正義就係警方代表㗎啦，咁就有個人正義啦，即係個兇手所代表嘅個人正義啦。咁你如果睇七宗罪，你都知道其實佢係懲罰緊一啲人㗎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個所謂嘅個人正義啦。咁咧同一時間咧，佢借咗呢套戲咧去反映咗波蘭嘅社會同埋職場上嘅一啲階級剝削。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因為我哋唔認識波蘭嘅社會現狀係點樣，咁如果透過呢套片去認識嘅話咧，其實可能會覺得啊，原來即係其實都波蘭嗰、那個都唔係好公平嘅中國社會，都有啲咁嘅感覺咯。咁同埋佢用咗個方法就係施害者最後揭發出嚟就係原來佢都係被害人嚟嘅。咁暗中咧，順便啊，又順便一度暗中咧控訴當代嘅統治者啦，有幾缺德啊，有幾無能啊，又係成日貪圖自己嘅政治利益啊，咁樣為咗選舉咧就咩都暗住啊咁。都係咁啊，呢啲都係佢哋嘅社會嘅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反映咗一啲幾獨特嘅角度，我哋可以睇到。因為佢哋其實因為佢個設定喺個城市係比較二線嘅，佢全國嘅第四大城市。咁所以其實算係二線城市，當然都好發達㗎啦已經。咁但係就其實好多嘢咧，會透過佢哋個環境啊，或者個劇情咧，就知道咧。有啲嘢都係算係落後啦， 係 啦。 暫時聽到你阿力講咧，呢一套電影咧就已經鋪排曬啊，或者個主角啊圍繞住啲乜嘢咁樣啦。咁不如我哋而家播一首歌先，一首歌翻嚟再講呢個劇情到底係講啲乜嘢啊？ 就是從未怕去做尷尬，對抗世間縱然會有挫敗。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境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一首歌时间回到来了，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呢李亚力介绍给我们的电影呢叫做古城绝影。咁呢一套亦都是波兰片嚟㗎噃。 冇错啦，咁呢套波兰嘅犯罪片呢咁就被誉为系波兰版七宗罪啦。咁呢其实佢个劇情人物佢好简单嘅啫，三个主要人物。就是女主角啦，一个执佢师啦，同埋个凶手啦。咁呢但係就佢劇情都算係简单嘅，画面係但係画面几杂暗。咁佢嘅劇情好顺嘅，佢就係根据个死者一二三四五六七五排落去嘅啫。OK， 咁但係佢係有六个死者嘅。咁点解六个呢，咁我啱啱会讲㗎啦。咁首先出现嘅呢，喺劇情上一出现嘅呢就係一个第一个死者啦，咁就係一个男人嚟嘅，但佢呢就被缝入去一个牛皮里面。咁就焗死，因为牛皮唔透气㗎嘛。咁佢封咗佢里面之后呢，即係好似一个大袋咁笠住佢之后呢，基本上佢就出唔到嚟啦。咁就喺里面焗死咗。咁其实查完之后呢，发觉呢个係一间经营一个肉厂，即係劏牛啊劏猪嘅地方嘅肉厂嘅经理嚟嘅。咁呢个死者出现之后就当然係女主角出场啦，係咪海伦娜接手调查啦。咁就即係喺造型啊佢嘅对白嗰度呢就充分表达咗佢一个辣手神探嘅角色啦。 係 好辣嘅。 用言语去表达。 係呀、啊、但佢唔係身材好辣嗰啲好辣。好辣。 OK， 但都 keep 到你睇晒喎。 是因 为够血腥㗎嘛。 冇错啦，我嘅 focus 都喺另一啲地方。好啦，跟住好快呢就出现第二个死者啦。咁呢个死者呢就係、是、背景系一个高利派嚟嘅。咁即係同之前个完全冇乜关系。咁呢跟住呢个死者惨字。嗱呢啲系欧洲先拍到嘅啫，因为佢真系被两隻马分尸。咁当然我哋睇唔到嘅，但係其实睇到嘅喺呢个模拟过程里面我哋睇到嘅。咁但係呢你正常嚟讲好难搵到两匹马㗎嘛，城市喎。因为即係有两匹马将一个高利泰嘅人分尸啦咁。咁已经系搞到全城风风雨雨啦，因为啱啱好有记者影到嗰个实况啊咁。咁跟住呢政府即刻派咗一个测绘师呢就伊亚娜呢嚟帮手协助调查嘅。咁佢睇完之后呢，因为嗰啲死者身上都有个用好似烙印啊，即係嗰啲牛嗰啲呢知啊。咁呢佢一睇嗰啲字之后呢佢就哇跟住用呢个非常犀利嘅测绘咁分析出呢个犯呢、這个罪犯嘅犯罪动机啦。咁佢仲话呢佢係模仿緊呢呢个城市以前曾经被呢个腓特烈大帝占领过嘅。咁嗰陣时呢佢呢个大帝呢为咗要清洗城市里面嘅罪恶，就开展一个叫瘟疫州嘅恐怖政策。咁唔係而家我哋防疫嗰啲喎。呢个瘟疫州系咩呢，就每日下昼嘅六点呢就对所有呢、這个拉到嘅犯堕落犯啊抢劫犯啊行贿啊诽谤啊压迫啊欺骗啊呢啲罪人呢就公开处刑，而且系极刑。咁、所以即係欧洲啲风格即係有啲历史背景嘅。哦，原來好多年前咧，呢、這個好似十四世紀，我如果冇記，十四、十五世紀啦。咁咧就有啲咁嘅 case 出現過㗎啦。咁而家就係、是重複嘅啫。咁呢、這個咁啊，大家去揾啦。哇，究竟邊個兇手會咁犀利咧？可以知道呢啲嘢咧？咁其實圖書館有得抄嘅。OK， 跟住 上網得啦。 係啦，上網都得啦。咁啊，好快就出現第三個死者啦。咁呢個咧就係最得意啊！呢個喺個歌劇嘅中途咧。在个地下面，即是歌劇啲圆胶剧院下面有个地板可以升上升落的嘛，升上降落的嘛。咁佢就一路升上嚟呢就跟住就着火。即係呢个所有人着住火一路升上嚟。咁、就喺众目睽睽之下被烧死嘅。咁呢、个人系咩人 呢，好似呢啲尸体发现案呢七宗。 係啊，咁佢系财政前财政部长嚟嘅。 哇。 咁因为有啲行贿嘢啦，但又俾得甩喎，冇坐监嘛。咁但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佢好顧觀眾嘅，淨係燒死個人啫，啊冇惹火嘅喎。咁啊呢度有一啲線索啦。咁啊跟住咧就是、 可以咁樣嘅咩？係 啊，佢有解釋。 前排你講元朗山火都好，可能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啊。 係啊，佢 可以 keep 到一個火頭真係好勁。 係啊，佢揾咗個消防員係解釋嘅。咁同埋咧，佢又有啲冷知識話俾我哋聽啦。如果你被燒著咧，即如果你身上被點咗火咧，千祈唔好叫，忍住怒氣，咁你就死嘅機會細啲。 哦，点解啊？但你烧伤皮肤都会死噶， 系，但 会咯， 系咯，会细啲嘅。但系即系你碌地沙噶嘛会，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一路嗌住高呼求救咁样咧，其实就容易啲死嘅、 哦， 因为你会吸入啲系啦，咁令到你个肺里边有啲譬如因为佢淋咗汽油嘛，咁你吸入咗汽油咧，其实你烧你个喉咙同埋个肺部，咁就比较快死嘅。咁、所以呢个冷知识啫，题外话啫。咁跟住咧，三个已经，但系都系搵唔到凶手啊。 咁去到第四個啦，就出現咗啦，就哇呢、這個犀利啦，淨係挑戰警察，就喺警察局裏面放屍體。咁咧呢個屍體係呢個中央調查局嘅前局長嚟嘅，哇！中央調查局啊，哇！位高權重。咁咧就受居輪刑，即係一個車轆咁樣綁喺上面碌嚟碌去嗰啲咧。啊，咁誒即係全部都有文獻記載㗎。咁誒已經開始嗱，佢個第四個死者咧已經開始有眉目啦，知道係邊個係兇手啦，就即刻派人去揾佢啦。點知就揾唔到。咁咧反而呢個時期咧就出現第五個死者，就係、是、一個放租即係租屋俾人住嘅一個屋，即係 包租婆、包租公， 係、包租公嚟嘅，包租公嚟嘅。咁咧就受咗個滾筒刑啊！咁就喺个滚筒里边就高处碌落下边啦，即系个山顶碌落山底啦。但系个滚筒里边好多钉嘅，系嘛？咁但系我哋睇到嗰阵已经系咩噶啦？即系系啦，就已经系一件事噶啦。 唔怪之你阿力咁中意睇啦。讲到第五单嘅时候， 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嗱嚟到第五个死者，四个第四个同第五个死者中间咧，我哋已经知道边个系凶手啦。 嗯 ，OK， 其实佢话俾你听嘅，你唔使谂嘅。咁咧，但系咧，佢最意料之外咧，就系、是、第五个到第六个死者里边，因为咧，佢呢、這个嗱，我唔会睇爆话呢个，即系因为太剧透唔得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第六个死者系边个咧？就是、一个斩首刑，就系头先我哋讲嘅执佢师。个执佢师都被杀。咁点解佢会被杀咧？而个杀嘅方法系点样咧？咁究竟最后就捉唔捉到佢咧？咁呢个就系一路追落去嘅最有趣嘅地方。因为我睇到第六个死者嗰阵咧，我都愕然嘅。系啦。因为冇可能会捉到啊执佢师同杀咗执佢师嘅，咁、但系就凶手就做咗啦。咁当然我就唔会剧透啦，因为你位太有趣，系啦，太有趣啦。咁我觉得系要保留少少，等大家可以。 你讲话杀咗执佢师就系一开头嗰个女人啊？ 系啊， 佢杀咗佢啊？ 系啊，记唔记得两马分尸之后，咪政府派咗个执佢师嚟嘅？ 系啊。 即系佢话啊，呢、這个咧就系模仿以前历史上嘅一个咩瘟疫州咁样，但系嗰个啦，嗰、那个都死埋。咁、但系嗰个点解会死咧？咁同埋呢扎人咧，全部嘅背景啊，所有关系咧都冇连结嘅。咁、但系究竟佢同凶手有咩恩怨咧？咁凶手头先我讲过啦，即系上半节我哋讲过啦，凶手系个人嘅正义嘛。咁、究竟对于个人正义嚟讲，佢哋犯咗咩事要令到呢个凶手出手咧？咁啊，实在系要值得。看一看咁你先会明白嘅。 咁今日咧，李亚力咧就介绍咗呢套啦，波兰版被誉为波兰版七宗罪嘅叫做《古城绝刑》啊。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最灰幽谷里面，只困到。 剛才李亞力呢就介紹了一套啦舊的電影，叫做波蘭的電影，叫古城絕影啊，相信後悔的就後悔啦，主角呢應該都有得到應有的懲罰的啦。而家聽緊的歌曲呢就是趙維斯的面對後悔的各種方法，轉個頭返嚟呢敏感時刻依然仲有我摩莉仲有李敏喺度，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在沙田追截可疑私家车期间，被警员开枪打伤右脖颈四十五岁私家车司机，情况由稳定转为危殆。司機涉嫌危險駕駛、狂亂駕駛、行車證過期、未有有效駕駛執照等，他和女乘客亦都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兩人被捕。警方說私家車在路上左穿右插、衝燈和逆線行駛，涉案私家車上亦包括被捕男女的兩歲女兒。現場繁忙多車，開槍是為了阻止司機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做法合情、合法、合理。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11549宗確診，當中2宗是本地感染，患者包括一名3歲女童，另一宗源頭不明，涉及一名70歲女病人，居於屯門友愛邨愛輝樓第3座，已經退休，她沒有病徵，本月6日因為其他健康原因入住屯門醫院，透過入院篩查確診。另外8宗是輸入個案，5人從菲律賓抵港，3人來自印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正在籌備將回港2計劃擴展至廣東以外地區，合資格港人回港後可豁免14日強制檢疫，同時部分內地人如果拿到配額亦都可以來港2。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內地仍然有個別省市偶然局部爆發疫情，建議當局在研究放寬回港二或來港二計劃時，應該優先集中在人口或商貿往來頻繁的大城市，切勿全面擴闊至所有地區，否則在防控工作上有困難。他又說，如果將回港二計劃擴展至全國或實施來港二，潛伏期內的旅客經航班抵港，飛機上的其他乘客可能有交叉感染風險，再滲入社區，屆時有關計劃將成為本地疫情防控的漏洞。消息指，政府正考慮容許已接種疫苗的人在接受快速測試後，可以在安老院舍因室探訪，或醫管局的復康及療養醫院進行特別探訪。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認為，探訪人士接種疫苗只會有免疫，但可能仍然帶菌，並非100%安全。他自己的院舍會繼續要求因室探訪的家屬需要身穿全套保護衣及持有檢測證明，並提供獨立房間見面。社署回覆本台查詢表示，政府會視乎院友及員工接種疫苗的情況和參考專家意見，適時檢視院舍整體防疫策略，包括探訪安排。醫管局說會考慮感染控制風險評估，視乎疫情發展適時檢討探訪安排，接種疫苗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379點，跌了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86點，升6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77，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人民幣6.552，英鎊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9，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56.65美元，賣出1757.1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等佢帮你松一松啊！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tough times. You will see it all done, but fun, 充满。你但十寸有得他，一把潇洒。 有一位做星选秀节目出身嘅新人。他的名字是 MC 张天赋，第一首派来歌曲是鼓励大家在最坏的时代都记紧要享受属于自己的 good time。 作曲 Soho Jimmy Brown 吴迪，填词有林宝，编曲 Vision Nation 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 good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种科兴疫苗克尔来福，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或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都应该先问下医生的。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直播室入面有磨利同埋有敏大人 ，hello， 喂 ，hello， 磨利， 系今日我哋讲嘅咧系 一个社会现象啊， 嗯 嗯，即系凡事咧都不能走到太极端嘅，咁、 嗯、 但系亦都咁讲啊，凡事咧亦都系有两面嘅、哦， 嗯， 咁啊嗱，今日我讲嗰、那个现象咧就系一种叫逆向歧视嘅， 系， 嗱，咁譬如歧视咩，好简单啦，嗱，即系譬如话啊呢、這个社会。是歧視一啲 我歧視有錢人，成日都講咁 樣。有錢人 係啊， 或者係首先係咁樣 歧視你靚女， 係啦、啊，歧視啦，係一般嚟講嘅歧視咧，即應該話喺我哋傳統上所認知嘅一啲族群啦， 係 佢哋應該係弱勢啲嘅，咁俾人蝦嘅， 係、嗯、 大蝦細嘅，咁呢個種傳統嘅歧視啦、 嗯， 即係譬如話即系好肥好肥嘅女士，咁咪俾人歧视啦，喺街度望啊咁样啦，咁又或者系穷人咁样吓，咁、嗯、啊叫弱势啲啦，咁佢哋又俾人歧视啦，咁啲传统嘅歧视，记住有一个特点咧、嗯，就系话生存得冇咁好嘅嗰个族群啊吓、嗯，或者个叫议价能力比较弱啲嘅族群咧，就俾人虾嘅，咁就传统噶啦，咁啊逆向咧就啱啱相反啦，就好似你头先一讲话，我歧视啲靓女，嗱你自己谂下。成班唔係咁靚嘅， 即係其實靚人梗係少過唔靚噶啦。咁啊，呢個講一班同學女同學，咁啊成班唔靚嘅去歧視最靚嗰、那個，呢、這個成日都有嘅。 係啊， 嗱，例如灰姑娘個故仔先啦，係咪？佢有兩個家姐。就歧視最靚嗰個啦，係啊，要靚，仲有個後母啦，即係其實就係人多蝦人少，但係就唔理，其實係邊個係叫傳統上佢嗰個 quality 啊，即係佢個嗰個質素係強啲嗰個啦。 係咯，所以其實人多蝦人少先至可以做到一件事噶嘛， 先至歧視到噶嘛。 係咯，但係逆向歧視又點樣歧視翻咧？即係我少數，我點樣歧視翻大多數咧？ 就係當個少數慢慢咧，佢增加咗個力量啦，或者社會上。就話：哎呀，你讓佢啦，你讓佢啦，咁佢就變咗第一啦，佢嗰、那個存在嘅成本低咗啦，而且啲人又真係讓咗俾佢啦，跟住就變咗就剝削咗一啲咧，本來唔係弱勢嘅人啦。你咪即係為咗就弱勢嘅人 啊， 嚇咁啊！例如咁講啊，嗱譬如講熊貓先啦，熊貓其實佢自己生存能力係比較差噶嘛，即係佢連交配都懶噶嘛，係啦， 難照顧自己。 到你係一個動物園嘅動物管理員啦，嚇你要照顧佢哋嘅。咁但係你又知道，咁你熊貓咁少，你係鎮山之寶，冇辦法啦。你攞好多時間咧，你就會去理嘅熊貓。咁你覺得啊，企鵝都幾容易生嘅，咁就唔使點理佢啦。咁有時少數，可能你成個樂園都係得兩隻熊貓嘅，但你為咗兩隻熊貓，你可能就放棄咗一抽嘅企鵝喎， 啲馬騮啊、企鵝全部冇曬啦。 係啦，咁樣 就係照顧佢。 咁然後嗰啲咧，即係好大多數嗰啲馬騮、企鵝就話：有冇搞錯啊？望呢個管理員其實都唔理我哋嘅，攞曬啲時間資源俾曬嗰兩隻熊貓。咁呢個咧，其實李克力以前教過我一樣嘢。咁就唔可以亂咁噏嘅，咁不過喺熊貓呢個情況咧，佢就係叫 survival for the dumb 啊，即係話 survival 你即係生存啦 ，dumb 啊即係蠢啊 ，dumb 即係 要照顧 蠢嘅， 係 嚇，咁因為我哋 生存嘅嘢啦， 人類嘅社會咧。是会照顾一啲咧，即系比较弱势嘅。咁弱势亦都包括咧，即系点啊，智商冇咁高噶嘛。咁样智商冇咁高咧，自然咧有一种社会保障。咁就系即系变咗，其实啊，可能佢弱势啲都唔使做嘢噶，因为嗰个架构已经保障咗佢。咁我哋啲点讲啊？就呢个唔系得罪啊，有时候啲人成日情绪病噶嘛。啲同事啊， 系 吓咁佢，我情绪， 我以为你要我讲埋边啲添，我即刻 心中已经想讲俾你啦，就有情绪病，咁我哋就算啦，佢心情唔好啊，唔使要佢做啦，咁样，慢慢佢就成日都唔使做，咁但系我哋呢啲。叫 EQ 高嗰啲咧，就成日要做埋情緒病嗰啲， 仲要開解埋佢哋， 開解埋佢哋，即我哋開解唔到佢，都係我哋問題。係啦，咁其實就係咪即係有情緒病嗰啲，佢都唔理解我，咁一句同啲老實咁你成就哎呀你好咧，咁佢而家即係睇緊醫生啊嘛，咁即係喂佢都有機會係用佢自己嘅 disadvantage， 即係佢自己嘅不幸啊嚇。就嚟攞少少著數啦，攞著係啊，或者攞多一啲著數啦咁樣。咁其實英美咧都有一種咧，即係逆向歧視嘅呢一個風氣。咁但係以前大家梗係唔敢出聲啦，即係尤其是嗱，譬如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啲黑。點講叫做非裔嘅族群啦，就我哋叫即係俗稱黑人啦。咁佢哋就會講話 Black Lives Matter 啦。咁但係同即係因為佢哋點解要話啊？我哋黑人嘅生命都係生命，就因為佢哋以前係少數啦，佢哋黑奴啊咁樣啦，或者佢哋喺一個城市當中，佢哋係嘅人口漸少嘅，咁佢就俾人排斥啊，或者係俾人覺得係次等啊咁樣啦。咁多年嚟即係過去嗰兩百年。都是这样的美国的历史当中。咁但是不是咁都已经少了个美国的黑人总统啦咁样是不是应该好啲呢咁但原来都不是还是 Black Lives Matter。咁呢个真的 叫我哋就正向歧视啦。但逆向歧视是什么呢就是有啲黑人嘅朋友佢已经 voice out 咗啦佢讲咗啦。咁然后就好多机制上呢就保护咗佢哋。咁变咗白人嘅朋友呢就算一样嘅努力呢佢都攞唔到嗰個機會嘅，咁咧呢一個啦，譬如有一個例子咧，就有一間大學啦，就叫 UT Austin 嘅，咁呢個奧斯汀大學啦，呢、這個奧斯汀大學咧已經第三次咧俾一百人嘅投考生投訴啦，咁點解咧？即係譬如一個 白人的學生和一個黑人的學生是同樣分數， 嗯， 但是黑人的學生就會入到，白人的入不到， 即是他年年都是這樣的， 他們呢原來是有原因的，是啊，已經是第三次被人投訴了， 是， 啊，可不可以說年年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是多少年，就是因為呢他們覺得呢，就是個社會裡面就覺得我們呢其實可能說黑人的律師比較少， 是， 啊，我們的 Law Faculty， 我不知道，即我個比喻，不是說他這個 UT Austin 大學是這樣，就譬如都會有啲人咁樣諗法嘅就，我哋嘅黑人嘅 community 啊，嗰個社區係需要多啲黑人嘅律師，咁所以可能咧黑人嘅投考生佢嘅分數係同白人一樣，但係基於佢覺得個社會需要多啲黑人律師，咁，所以佢就。咁我就唯有揀黑嗰個啦，咁就白嗰個咧就冇得入啦。 咁其實好事定唔好事咧？ 咁呢個就係而家就係話個社會越嚟越複雜啦。係 啦， 對於黑人嘅點講嘅朋友嘅，佢哋嘅 community 啊，佢哋嘅社區梗係好事啦，多一個即係多個明白佢哋最原始啊，或者佢哋嗰啲 最理解佢哋諗法嘅， 理解多一個咁係好啦。咁，但係對於白人嚟講，佢就會咁講，你喺呢度咧，你其實就係剝削咗我哋白人嘅權利喎。 咁，最好係咪應該抽籤 咧？你話好唔好啊？真係好複雜喎。 係咯，我所以就喺度諗啊，究竟係好事唔好事？因為遠睇又好似係只係保障緊一啲人，因為嗰啲人都需要被保障。 咁但係嗰啲人亦都 係 因為好多年俾人剝削咗，所以我哋而家保障佢。但係係咪保障到過分咗咧？ 係啊。 咁今次咧已經係第三次咧就俾白人嘅學生投訴㗎啦。咁，就以前嗰兩次咧都白人咧都係即係嗰個冇被獲取嗰個白人學生咧都係即係輸咗嗰個官司嘅。咁而嗰個理據係乜咧？咁就係我頭先講咯，就係話黑人嘅 community 佢需要更多學生，更多個機會咯。 無時道與你是與非非，繼續往天飛，再遁地，在煩亂之中找找陽氣，失意能否不提起？糊塗地闖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隨便地隨心的結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 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头先咧，阿敏大人就讲紧一个叫逆向歧视，亦都讲紧一个柯士甸大学嘅一个 case， 系啦 ，UT 柯士甸大学嘅 case 咁样，咁但系其实除咗系讲话大学会收多啲黑人学生咁啦，即系如果同分嚟讲就黑人优先咁样吓，咁啊白人觉得咁你即系歧视我系白人啦吓，咁你歧视即系佢嗰个好得意嗰个逆向嘅，即系你歧视我系。因为你觉得我优越啲，所以你而家就歧视我啦。即系我唔中意同有钱人玩啊，咁样，我唔中意同靓女玩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唔应该嘅。 嗯。 啊，所以你问我好啲同埋唔好啲咧，即系边系 good or bad 啦，我都答唔到你。不过我都久不久咧听到咧，只要其实咧你有两个 group 嘅人咧，咁就已经系会有咁嘅逆向歧视嘅出现咯。咁啊，譬如话我哋不嬲讲呢个社会咧系男性主导社会啊。咁男性主导社会就即系女性少啲机会啦。咁但系有时咧我就会听到一啲金融界嘅朋友佢，我公司咧好麻烦嘅，成日为咗咧要女性一样有咁多机会咧，即系我个朋友男士嚟啊，咁咧所以咧就升过渣过我嘅。 吓， 咁所以就变咗可以女同事多啲喎，嗰个 department 吓，但系唔系应该有能力先可以上嘅咩？你升咗个渣嘅话，咁其实嗰条 team 都应该会渣落。 但系佢因为要保护女士咯， 哦， 咁亦都其实咧加拿大有一个叫一个心理学家啦，叫 Jordan Peterson 啦，佢都有讲过话，譬如如果你间公司系做工程嘅。即系engineering 嘅，咁呢啲系我唔系佢即系佢意思唔系话女人系做唔到科学家，但系而家即系暂时嚟睇啊，好似男士系多啲嘅，即系叻啲咁样嘅感觉上啊。希望如果大家冇介意，大概个意思系啊，你明啊吓。咁佢话如果你就为咗呢一个男女平等吓。即系你为咗话叫大家唔好歧视女性，咁你专登即系你佢一 team 人有十个嘅，咁你明明咧其实咧你投考嘅人咧有二十个男仔都好叻嘅，嗰二十个男仔系叻过其中投考嘅甚至所有女仔先啦，都应该有机会唔难揾噶吓，即系或者叻过佢哋啊，十个女仔投考嘛，叻过八个咁样，咁但系咁啊，北间公司净系请咗一个女仔。当请十个人嘛，今日九个男仔，咁但系因为嗰间公司觉得唔可以咧咁即系阴阳相距咁远啦吓，即系阳性阴衰，所以佢就夹硬请一个冇咁叻能力嘅女仔，就然后放弃咗一个较好嘅男仔咧。 我觉得嗰个女仔如果佢系勤力去补上嘅，得唔得咧？即系话虽然佢冇咁叻，但系原来佢系勤力好多嘅。咁因为勤力，你始终有一日你就可以继续进步或者继续升咧噶嘛。 咁但系 咁得唔得咧？ 咁我话得，我唔知得唔得。咁对你觉得对于嗰个明明系叻过佢，但系冇被取录嗰、那个，你又觉得点睇咧？ 咁嗰个真系好灰心嘅，要揾第二间。 所以而家就嗰、那个，而家我个问题就系讲唔系嗰个大问题话女性俾人歧视，而系因为令到女性唔好俾人歧视，就有一批男性要放弃机会啦。咁但係你哋明明就係講緊要男女平等㗎嘛，咁如果你講緊男女平等嘅時候，點解男士即係呢個男性喺 engineering department 就要讓賽呢？ 咁所以如果考試譬如好似之前話投考消防嗰啲咁㗎嘛，咁全部嘅一式一樣嘅考試，一式一樣嘅比賽，跟住唔好比賽啦，即係嗰個嘅試題咁樣，咁嘅話又得唔得呢？定係你 set 返 即系男子组、女子组嘛，所以而家咧连运动都系好即系好难讲嘅。啲人话不如男女一齐混合赛啦。咁有啲人就咁，你始终系女性嗰、那个 弱啲。 咁但系有啲女性就咁，我哋弱啲又点啫？男女平等啊，我中意输啊，亦都可以咁讲噶。 定系系啦，定系女仔你都 set 一个嘅参考嘅数目，但系俾男仔嗰个试题就弱少少，咁样先再分开比赛，咁啊得唔得咧？ 咁所以都系唔系男女平等咯？其实你就系争取 呢个都系女仔自己比赛， 你咪就系争取紧，你都系争取男女平等，咪结果又系唔系争取男女平等？咁所以譬如 Jordan Peterson 就话你都系要。 好實際、好 realistic 去承認男女之間暫時喺體能上或者係某啲興趣上，即係等於你叫男仔去繡花，或者男譬如男士煮飯先啦。咁佢即係。譬如嗰啲老公硬系煮得唔系咁夠老婆好啊，但系亦都好多大廚師噶，咁啊嚇，咁啊睇嗰個情況。咁但系喺現實嘅生活當中，我真係聽過我有啲朋友，譬如喺某啲大學啊，佢要俾收生先啦嚇、啊，真係收生啦。咁佢就同我講話，啊冇辦法。譬如講緊十五個學生。咁啊，投考噶啦，嗱一不嬲嚟講啦，我哋成日講話女仔早熟啲嘅，咁、如果再加上佢哋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咧，女仔個心定啲、早熟啲咧，咪容易多啲狀元咁樣啦嚇、啊，或者係或者就算唔係多啲狀元咧，佢哋偏向嘅成績都係高過同齡嘅男生嘅，嚇、因為佢個早熟啊嘛嚇、淡定啲啊嘛，咁我個朋友就譬如話佢得十個位，佢要 interview 但係出邊可能有100個學生要申請，咁佢就已經發現到咧，就有資格申請嘅學生女生已經多過男生好多啦。即係而家我哋唔難發現咧，有好多大學啦，其實係女學生多過男學生先嘅。 係， 咁所以咧。咁但係咁佢喺interview 嘅過程當中咧，佢就發現哇，其實最即係佢可能得十個位啦。咁如果真係計能力咧，就應該全部俾曬女仔噶。 係。 咁你個 department 就全部係女仔㗎啦。 但其實到而家都好多大學某一啲嘅某一啲嘅學系啦、或者有一啲嘅科學啦有一啲嘅佢讀嘅書啦題目啊嗰啲。其實係好多係可能有啲全部都係男仔，即係依然頭先你所講嘅、譬如。 但係你會留意喎、以前全部男仔嘅，而家多咗女仔喎。 系，突然间都会有一两个，我听过一两个系突然间 engine 有一两个女仔读嘅。 你起码你而家医生多咗好多女医生先啦，系咪先？ 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咪要系唔系计体力方面嘅话平等会容易啲咧？ 平等又系系啊，所以其实而家就女嗱而家呢个情况啊，嗱你讲以前，你讲以前咧就要俾多啲机会女仔啊，因为女仔根本冇机会读书嘛，要俾多啲机会。咁我讲埋我个朋友嗰个情况先啦，咁佢就话其实因为女仔比较淡定啲喺 interview 喺面试方面。亦都比较对应得好啲嘅、其实如果真係计分数呢应该十个女仔入晒。咁、但係无论佢哋成个即係team去商量话你真係唔可以成个 department 得女仔。咁就真係牺牲咗第九同第十叻个女仔啦、然后就将第一同埋第二叻嘅男仔摆咗入嚟 囉。 咁呢个即係话變咗，其實而家咧你要留意啊，冇咧，我而家唔係講緊係偏向女仔同埋偏向男仔，唔係講緊呢個歧視，而係歧視緊為咗做到 某啲嘢， 或兩類人平等，然後失去咗機會嗰啲人，唔係講話男人女人啊，其實都係講緊第九同第十個女學生啊，佢哋可能都唔知道自己衰咗乜嘢，佢哋就係衰佢自己女人。 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越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和心中爱侣喝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s, you will see it all gone, but then trauma. 其实呢讲到歧视，每一个人都一定唔想俾人歧视，每一个人都希望向好嘅方面谂，或者好嘅方面进化。呢一位嘅新嘅新人都系咁谂。MC 张天赋啱啱听紧嘅系佢嘅最新作品，亦都系佢嘅第一首新人嘅歌曲，叫做《Good Time》。转个头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同时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事件中四人受轻伤，包括两名警员。涉案私家车上的两岁女童亦都不适，全部清醒送院。在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可能存在关联后，澳洲首席医联官员建议50岁以下民众转打辉瑞疫苗。官员说，虽然相关风险极低，但国内专家已经改变对那些面临最大风险的人士作出的建议。澳洲将继续为70岁以上的人注射阿斯利康疫苗。总理莫里森就说，民众仍然可以选择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认为阿斯利康疫苗风险很低。他又说，澳洲对是否采购其他疫苗保持开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428点，跌了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5.76美元，卖出1,75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十一点新闻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咧敏达讲嘅咧就系逆向歧视。头先新闻之前咧，好激动啊！我哋大家一齐都喺度研究紧，同埋讨论紧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咧嗰个逆向歧视或者平等唔再系话即系想为平等而平等，系因为为咗 平等之后又产生咗某啲问题。 系啦。咁呢一樣嘢究竟又係咪一件好事咧？定係一件唔好嘅事咧？ 我哋講翻有套戲，我自己好中意睇，你又好中意睇啦，就係叫是咩？是精神病，雖然是精神病，但沒問題啊嘛。咁入邊啊，金秀賢咧嗰個哥哥咧係因為有自閉症，所以佢個媽媽咧 就叫咗細佬一定要保護哥哥， 而且媽媽所有嘅精力都係保護自閉症嘅哥哥。 不特止。咁金秀贤其中有一场戏咧，就系话夜晚冚被好冻，咁咧佢就见到妈妈就同哥哥冚被，咁或者系妈妈就要佢同哥哥拍冚被，就从来咧妈妈就唔会同呢个健康嘅金秀贤冚被嘅。 系 咁即系话咧，佢妈妈为咗去保护一个咧弱势少少嘅哥哥，然后佢系歧视咗一个健康嘅细佬啊。呢个就系嗰个讽刺啦，咁样咯。咁同埋，但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呢一种俾人歧视嘅朋友咧，佢哋不能出声。 系。 你明點解？ 因為明，因為如果佢一出聲嘅話，就即係證明哦，你唔保護一啲弱勢嘅社群，就調翻轉自己更加俾人歧視啦。 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而家咧都大家開始發現有啲嘢咧，真唔能夠係非黑即白嘅。咁都要睇下啦，即係好似我話齋啦，頭先嗰個係啊，你為咗揾十個人嚇，咁啊你就要夾硬俾兩個男仔入，咁啊最叻嗰個第排第九同排第十個女仔就要犧牲啦。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啦，喺你需要公平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公平緊啲乜嘢嘢？第一係嚇，第二咧就係。原来你令到一个人公平可能是令到另外一个人冇咗机会嘅。咁而呢个冇咗机会嘅人咧，我哋咧就往往可以话佢咧，其实就是一个隐形嘅受害者。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尽量做到唔歧视或者唔就好公平情况之下公平咧？有冇嘅咧？ 呢、這个 好矛盾啊！ 系啊，呢、這个矛盾啊，呢个问题比较新同埋比较深啊。咁如果你系嗰、那个韩剧啊入边，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个妈妈，咁你又会点样去对一个点啊有 健康嘅细佬，又同埋一个有病嘅哥哥， 系咯？ 其实咧，我谂我都会同嗰个入面个剧入面个妈妈一样噶，都系会叫个细佬要保护哥哥。但系入面有一幕咧，我都觉得系 over 咗，过分咗嘅，就系、是我唔记得问大人记唔记得，就系有一次就系讲金秀贤细细个攞咗个系咪叫跆拳道嘅奖，好开心咁样跑翻屋企，咁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个妈反而闹佢同打佢，原因点解咧？就系、是、因为话金秀贤为咗去比赛，跟住就抌低咗个哥哥，或者唔记得咗要带哥哥翻嚟，结果哥哥咧就唔知荡失路定点样，最后屘系个妈咪带翻个哥哥翻嚟之后，所以就打金秀贤啦。咁所以就即系话阿妈妈系遗忘咗细佬嘅快乐添，同埋大家咧尽量做到平等嗰样嘢，同埋要俾一个健康嘅人知道点解哥哥系需要再被保护咯。我觉得反而系沟通或者要做到呢一样嘢更加重要。 其实我觉得有好多老板咧，佢都唔系好明弱即系嗰个叫逆向歧视嗰样嘢嘅，即系好有啲好嘅老板啊，佢可能会觉得某啲同事做得嘢吓，而且系佢又够硬正，咁但系可能某啲同事佢比较有弱点多啲，咁然后可能乜嘢都唔 系 好使嗰个有弱点嗰做啊，然后就所有嘢就交代晒啊，或者系俾晒嗰个叫坚强少少嘅做，但系其实有日子久咗咧，对于嗰个强势即系几锋利嘅刀啊，都会俾你即系 生锈 磨蚀噶嘛吓，咁即系佢保护咗嗰个弱势同事，即系佢因为恻隐之心，咁所以其实咁样亦都系 create 咗另外一种不公平啊， 系 咁啊，咁但系当然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嘅社会比较简单啲，就好容易学习啦，总之就唔好打黑细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唔好保护细嘅时候虾咗大，又要留意呢样嘢， 做翻个平衡， 系做翻个平衡咁啊，讲到美国咧，咪而家。这个问题好严重噶嘛吓，咁即系譬如讲话有啲地方佢哋就有啲叫即系未必系大城市啦，一啲小镇啦，佢本来就系白人居住多啲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多咗移民啦，咁咧就话说就啲移民系多到咧，嗰啲白人都觉得自己咧即系要 少数啦， 要消变咗少数啦。即系讲我哋熟知嘅加拿大嘅地方叫温哥华啦， 多伦多啦， 多伦多啦，即系听讲嗰啲白人都即系因为个楼价嘅问题啊，即系好多因为好多人去移居系喺呢两个城市啊嘛。 咁所以樓價咧又高咗啦。咁佢哋嘅客即係第二代白人嘅第二代又買唔到樓啦， 搬去遠啲啦。 咁佢哋就要俾人趕，其實所以就係俾人趕咗噶啦。咁當然佢哋亦有啲人講話，咁佢哋就因為呢啲新移民就令到個樓價升咗，咁佢哋都有賺。咁但係亦都會有人講話，呢度係我本來居住嘅地方嚟嘅嚇，即係而家係咪有咗一種雀巢鳩佔嘅一個感覺咧？咁所以嗰個情況係好複雜嘅。咁嗱喺呢一個即係美加都有咁嘅情況啦，即係令到啲白人覺得唔舒服啦，嚇、即係本來我講英文就得嘅，而家我要講西班牙話嚇。或者係講要講一啲 國語， 係國語先得㗎。咁大家講翻美國咧，其實佢哋呢個創國之父咧叫 Thomas Jefferson 啦、嚇啊。咁啊 Jefferson 咧，佢咧就係美國第三任總統啦，而且即係叫國父嚟㗎。咁佢就有一個咧獨立宣言，佢就咁講嘅。佢話我哋咧就要相信咧，我哋咧就係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即係所有人都係咧。生出嚟就係平等嘅，咁同埋咧，我哋咧就係應該有一個權利去生存啦，去揾我哋自由啦，同埋快樂啦，即係佢即係講到我哋嘅即係個 unalienable rights， 即係不能被分割嘅一個權利咧，就係、是、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啦，即係生命啦 ，liberty 啦，就係呢一個自由啦，同埋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嘅，咁就係追尋呢一個快樂嘅。咁但係雖然 Thomas Jefferson 係咁講啫，咁但係其實佢呢句説話係包唔包黑人咧？ 係喎、 哦。咁因為咧 Thomas Jefferson 咧，佢自己白人啊，佢本身咧都係擁有成千個黑奴嘅。咁一陣翻嚟咧，我同你講一講啦，就係 Thomas Jefferson 咧，同埋佢其中一個黑奴靚女嘅故事。 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光湿糖，偏要当一粒姜糖、yeah. 首歌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头先敏大人喺一首歌之前就讲到咧，呢个美国嘅创国嘅国父啦，算系叫做第三任嘅总统， 系啦 ，Thomas Jefferson 啦， 系。 咁啊，呢个谢斐逊咧，佢咧就有一位太太啦，咁但系嗰个太太咧就比佢早逝，咁咧佢個太太咧就屋企都唔錯嘅，咁跟住所以佢個外父咧，阿外父咧就留咗一筆遺產俾佢，咁咧就係包括咧佢外父所擁有嘅奴隸，咁奴隸當時都係啲黑奴嚟噶嘛，咁啊阿外父就走咗啦，咁就留咗俾個女，咁即係阿 Jefferson 嘅老婆啦，咁而 Jefferson 老婆走咗之後咧。咁就變咗係 Jefferson 㗎啦。咁所以今日呢，今時今日呢，即係就算你如果呢句說話呢，佢話即係人係生，即係一生與生俱來又要平等嘅，即係可以係生存啊，有自由啊，有快樂呢句說話呢，就算呢你去呢我哋呢一個喺呢個九龍塘嘅某間大嘅商場入面有一間好美式嘅餐廳，你就會見到呢句說話㗎啦。我可以下次同你食飯嘅，咁、你就會見到嗰句說話 啦。 嚇、咁嗰個諷刺位就，但係其實咧，佢都擁有咗好多黑奴喎。咁但係呢啲 先係話有千幾個啊嘛，係嘛？ 係有千幾個啊，就係佢外父，即係佢外父留低咁，佢就咁佢雖然講咗呢句說話，人人係生於即係生來平等，但係佢又冇解放喎。 係咯， 冇解放佢哋喎。咁咧，而且咧，即係有一個點樣八卦嘅傳說啦，都唔係傳說噶啦，而家已經係證實咗啊！就係佢同佢其中一個黑奴咧，叫沙莉啊，叫 Sally Hemings 咧，係育有六個 小朋友， 係啦，係啦，子女嘅。咁呢一個 Sally Hemings 咧，佢係咩嘅背景咧？其實咧，佢係佢，我點講？ 之前嘅黑奴其中一個人員啊， 係，但係你要明啊，佢個外父都係有個正室嘅，咁個正室死咗之後咧，個外父咧就同佢擁有啲女黑奴咧，其中有一個咧就生咗六個小朋友啦。咁就咧佢嗱，即係話佢外父個正室生嘅咧就係佢老婆。咁跟住佢外父同嗰啲黑奴姐姐生咗其中一 六個 、而其中一個咧就因為當時嘅法例咧就係你自己嘅身份咧，就要根據你媽媽嘅身份。如果你媽媽唔係黑奴，你就唔使做奴隸；如果你媽媽係黑奴咧，就算你同你嘅爸爸係白人啊， 嚇 位高權重，你都係奴隸。 咁即係話嗰六個仔女都係奴隸， 係奴隸啦，係啦。咁所以咧，咁佢因為係奴隸啦，咁所以咧就佢屬於 佢冇解禁到佢嘅身份， 冇解放佢哋冇啊，係啊，咁 就一齊咗都唔解放，咁即係點咧？ 所以咪呢個就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 係咯， 咁但係佢嗱，咁其即係佢個外父同阿黑奴姐姐生嘅其中一個最細個女咧，就其實就係佢老婆嘅 half sister 啦，因為同一個老豆噶嘛。 係 係咯，咁跟住咧，咁所以咧，佢個姐即係點啊？佢老婆啦，即係嗰個姐姐啦，就係擁有佢妹妹啦，因為佢妹妹仲係黑奴啦。咁到個姐姐死咗嘅時候咧，就阿 Jefferson 咧就擁有呢個黑奴咯噃。咁呢個黑奴咧，其實即係佢外父個仔啦，咁即係佢老婆個妹啦。嚇，咁佢就佢 B B 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去到美國啦，去到Jefferson 屋企噶啦。咁跟住咧就去到佢後屘咧，阿 Jefferson 咧曾經有一度咧調，即係佢因為有官職啦，調咗去呢一個法國嘅時候咧，咁佢自己有個女嘅，咁個女叫 Polly， 咁佢本來咧就想揾一個黑奴姐姐去照顧自己嘅女，咁點知嗰個黑奴姐姐咧就因為身體唔好啦，咁所以佢就叫咗呢一個阿 Sally 去啦，去照顧自己嘅女啦，咁即係話其實呢個係個 A I E 仔啦， 係咯。 但系佢都仲系奴隸，咁當然佢可能個血，即係佢個皮膚未必係好黑噶啦，因為 溝咗， 上面已經溝咗啦嘛，係啦。咁就呢、這個Sally 咧，當時去照顧佢家姐個女嘅時候咧，咁咧佢自己都好細個，得14歲，咁都係個妹妹嚟嘅。咁但係喺法國生活嘅時候咧，啲人就開始發現阿 Jefferson 咧根本就對呢個妹妹咧就好特別。 別的對待啦，嚇咁曾經有啲點咗多口嘅朋友，即係嘅説話就話、是、啊，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嗰個黑奴妹妹咧，其實佢需要照顧仲多過 Jefferson 個女喎，咁樣啦。咁又話 Jefferson 咧就會買啲靚衫俾佢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唔係好知道咧佢肯定幾時佢哋開始有情愫，但有人懷疑喺法國嗰陣，有人咧就話係喺法國翻，即係翻翻去美國嗰陣。咁不過嗰個女仔咧嗰時得14-15歲嘅啫喎，咁當時嘅法定年齡係16歲先至可以結婚咁樣咯。咁就算嗰個 Sally 啊，佢係一廂情願，唔係佢係兩廂情願咧，咁其實喺法律上都係犯法嘅， 係要隔多年紀先可以一齊。因為14-15歲嘛，要16歲嘛， 同未成年少女，再要加係佢自己嘅奴隸姐姐咁樣，奴隸妹妹啦咁樣咯。咁嗱，咁啊，話説去到法國嗰陣咧，其實法國已經係提倡緊呢個解放黑奴噶啦。咁但係 Sally 咧，就第一啦 ，Jefferson 冇解放佢；第二咧 ，Sally 咧都冇去要求呢個主人要解放。 點解啊？其實佢自己都冇爭取過自己要求。 佢自己冇爭取啊，係 咯。 咁佢就跟即係到佢喺法國完成咗任務，佢飛翻過唔係飛翻啊，佢就坐船過翻去美國嘅時候，阿 Sally 就跟咗佢啦。咁到嗰時真係唔知係咪已經有咗定點樣？咁跟住咧但係佢咧就冇將呢一段即係嗰陣因為。是黑奴同埋主人，佢就冇將呢個關係咧，就係好張揚啦。咁、但係阿 Sally 咧，都確實幫佢生咗6個小朋友。咁啊，點解會知道一定係佢嘅咧？ 係咯。 咁有兩個原因嘅。咁啊，第一 因為個樣都似嘅。 最 strong 嘅原因咧，就係阿 Sally 嗰個最細嘅仔。咁就同翻Jefferson 嘅。嘅原配嗰啲仔女去 compare 啲 DNA， 咁啊發現即係其實就真係其實佢哋係 half brothers 嚟嘅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 Jefferson 咧喺佢個佢有本簿咧係寫曬嗰啲奴隸嘅名啊，或者係奴隸人口登記冊咁樣啦。咁佢入邊咧就講咗阿 Sally 有6個小朋友，但係咧就唯一呢6個小朋友咧係冇爸爸嘅名嘅。 咁最後尾咧，最後尾再隔多幾代到啦，會唔會就已經解放咗啦？即係佢哋都已經 咁咧。阿 Sally 就有説咧 ，Sally 就話：我跟你翻去美國都可以，咁我自己留喺你身邊都可以，但係咧我啲小朋友咧，你到21歲咧，你就要解放佢哋啦咁樣。 最後有做到嘅。 係啦，咁所以咧，嗰啲小朋友咧都離開咗，就唔需要再做奴隸。而且有啲咧，因為佢哋已經溝咗係白人嘅血統啦，咁所以佢哋都喺白人嘅圈子度生活啦。 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 接触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完善选举制度嘅修订条例草案，如果得到行政会议同意，会喺下星期三投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到时立法会将会加开会议。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时候强调，今次中央完善本港选举制度并非民主倒退，而是为日后普选建立更稳固的基础，令本港重回正轨。他说香港是多元社会，不应该变成一言堂。他又承诺将恢复与社会各界多些互动，吸纳社会意见。另外，林郑月娥说会优先就个人私隐条例的修订，在本立法年代之内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處理起底、個人私隱受損害的問題。旅遊發展局早前推出賞你住活動，由3月26日至5月31日，市民在本地零售及餐飲實體店消費滿800元，憑最多兩張機印收據正本，可以換取500元的酒店住宿計劃折扣。旅發局說明早10點起，市民可以根據活動網站所列出的參與酒店名單以及聯絡方式，憑消費收據直接聯絡酒店預訂。大約140間參與酒店的所有500元或以上一晚或連續兩晚住宿計劃都適用賞你住折扣，名額一共20000個，先到先得，每間酒店獲不同配額，額滿即止。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涉嫌去年7月1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他否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高等法院专责处理国安法的三个法官，处理是否接纳控方早前递交由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撰写的报告，分析案发时光时口号的意思、背景以及是否属于违反国安法的内容。三名法官休庭商议之后，决定批准报告中有关光时口号起源自疑的一部分呈堂，拒绝余下部分，书面理由择日公布。日本大阪府新增90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三日创新高，累计57531人确诊。东京都新增545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500宗，累计124450人确诊，重症患者维持在41人。连日来，东京都的确诊病例呈现增加趋势，而且很多病例感染的变种新冠病毒有较强的传染力。东京都政府决定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请对东京适用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大阪、宫城和兵库三个府县，一共6个城市，在今个月5号已经正式启动防止疫情扩大的重点措施，有效期暂定是1个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436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2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2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8，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31美元，卖出175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学界创造主持曾杰良、彭美思。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佢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今日朋友圈请嚟呢个嘉宾，佢系 Ken 洪卓立。 Hello， 喂，我嘅旧朋友。 你即刻唔想变通啊？喂喂， 直情唔系啊，真系同佢 friend 到佢头先俾个 souvenir， 我相信我系第一个嘅最冇礼貌俾翻你， 俾翻我。 一阵间再讲下呢一个究竟系乜嘢嚟，但系咧睇到咧嗰个嘅个 souvenir 啦，系写住你那边好吗？咁啊，好明显就系你 sell 今次呢一首歌啦。 冇错。 咁呢一首歌入面咧个 MV 咧，即系好多人都讲嘅。首先除咗大祖儿之外咧，就系、是、你嘅 Yes 卡，Yes 个封面啊。 笑咩啫？ 不是啊，我想赞你的。 赞而家嗰个我啊，定系赞 Yes 嗰个我啊？ 两样都是。你系咪痴线？我真的忍不住用痴线去形容你。你冇老过噶喎、 啊。点会冇老过？其实 你冇变过。赞噶，唔止我啊。跟住之后，我睇到好多人都话你冇老过啊。你啲 friend 都系咁讲。 嗰啲 fans 嚟噶嘛 ？fans 系麻木噶嘛？梗系啦，佢哋傻噶嘛？ 哇！你咁样自夸自。 我成日都系咁讲噶，何得何能啫？ 喂，但我想讲，就系讲中学年代嘅你，我想话你嗰阵时已经 keep 得好好，皮肤咁鬼白净嘅，但系我记得你又去球场打波噶，唔系咩？ 我日日打波添， 系咯，你系咪 keep 住护肤咧？ 完全冇、啊， 咁点解会咁白净嘅咧？ 其实咧，我都真系确实唔知点解，因为都仲系前两日都真系仲有人问，喂，点解你咁白嘅咧 ？keep 噶咁， 你连条颈都白了， 我成身都系咁白嘅， 系咯。 我想讲嗰样嘢系，其实我已经放弃咗。 去晒黑， 去晒黑噶啦！ 你有冇谂过曾经有段时间咪好兴话涂黑佢嗰啲晒太阳嘅嗰啲叫咩啊？黑仔油， 黑鬼油， 系系系。 你讲得出嘅我都试过噶啦， 系 所有嗰啲黑鬼油啊，跟住晒灯啊，跟住嗰啲全部我都试过晒。会红嘅，但系红完之后佢系都会黑嘅，但系我谂好快好快好快就白翻。咁、我试过一个礼拜连续去晒灯，都系冇反应。 少少黑都冇， 红咯， 系 咁已经系劲嘅黑鬼油嘅度数，咁诶，跟住我就算啦，觉得可能我天真系要我呢世都咁白，做快反光板咁啊做咯。 唔系，其实白好噶，一来即系虽然你已经靓仔啦，成日都话一白遮三丑，我哋女仔恨噶， 你需要啫。 好啦，都系终止呢个访问。 唔系噶，其实咧，你去到我咁白咧，你就唔想噶啦。 我绝对明咁，因为有啲就譬如好似有啲天生大挛嘅头发咧，但系偏偏呢啲人就好想直头发，直头发嘅人又好想挛头发。 系啊，其实我每次讲我，其实我唔想嘅，啲人都好似觉得我晒命咁，但系我系真嘅，即系我真系唔想嘅。 系咁啊，呢个黑啊，永远都搞唔掂啦，放弃咗啦， 放弃啦。 但系讲开球场方面先，咁啊，你喺球场，因为讲翻中学时代，今日围绕住嘅主题就系讲中学时代。你在这个球场上面都留下不少脚毛的了。 都以速数去计的，又不是用条数去计的。都因为我基本上日日都打波。 但是其实呢，即虽然你就想即很纯粹地就是想着打波，但其他人可能都会想，尤其是呢我读书的时候呢很流行传纸仔，写封情信啊那些呢。 做咩笑 咧？我突然间勾起一件事，你咁讲讲， 你写定系人哋写俾你咧？ 试过嗰转，我突然之间谂起有一转系隔篱学校嘅， 写俾你， 写俾我。 佢女仔亲手俾你，定系托其他男性朋友 send 俾你？ 我吓一吓，个原因系咩咧？系放学， 你隔篱间学校都乖嘅噃， 都 乖噶， 乖嘅，乖嘅，乖过我间添， 系啊， 即系。不同宗教啦，咁但系乖嘅，咁跟住嗰日系我翻到我屋企，即系我要搭小巴翻屋企啦，喺粉岭啦间学校，咁我翻上水啦，搭小巴，咁跟住翻到去屋企楼下，准备攞条锁匙出嚟开门嗰阵时咧， 即系佢仆你啊！ 我唔知佢跟住我定系喺嗰度等。 哇，好惊、啊！追到上水你屋企楼下喎、 啊。系啊，我就见到嗰个铁闸，我好记得。 靓唔靓女先？ 我唔记得咗份。 OK。 我点解记得系因为我嗰下好惊啊！突然之间有个人喺后面。 我都惊啦。 咁就见到个铁闸嗰度反光，就见到后面有个女仔。 即系佢跟埋你上楼，定系喺楼下？ 喺楼下，楼下铁闸、哦、大厦大门。 系。 咁正想。插條鎖匙入去嗰陣時就見到啦，咁樣就令佢下下好驚啦。跟住佢就同我講，我唔記得個樣啦，但係佢就話大約係我想同你做朋友。跟住就俾咗一袋嘢我。 一袋添啊？ 係咪一袋咧？我唔記得入邊有咩，總之一定有封信啦。 係， 因為太耐歷史啦。 係。 咁就有封信係類似係叫我同佢做朋友啊，唔知揾佢啊定係點樣啊咁樣嘅。 咁你最後有冇揾人啊？ 肯定冇， 因为都已经惊啊！佢呢个举动， 因为我系废柴嚟嘅， 又冇咁讲自己。 因为嗰阵时我系废柴嚟嘅， 唔系，但系我想讲调翻转，如果我系你，我谂我都惊。 都我冇咁样谂，即系嗰阵时可能我细个咧唔会谂呢啲安全问题嘅，即系而家大个就可能，哇，做乜你喺我屋企啊？你点样知道我屋企地址嘅？即系而家可能会谂呢啲，但系嗰阵时系冇谂嘅，纯粹就觉得哇，有个女仔叫我揾佢。点算好呢？我都系唔理啦，即系唔好理佢啦。咁到尾系冇事发生过嘅。 你对待我一时好到就似情人，我两个相处有个好似微信亲密得最合衬，上帝给我是人，无论你是谁，我是谁，也为谁制造缘分。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拣，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仍然装扮，然后又你话我是虽然好玩，而相处的格式不很惯，原来是最后这样的原因不可以拣。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拣，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无意思呀。少不敢怠慢，就明目张胆的送花，全力以心思去着眼，每一天去习惯，送一位上落班。 如果而家俾翻一个即系少少空间你，你会想同翻以前嗰个女仔讲咩咧？ 叫佢唔好跟我翻屋企。 可能有机会做到 friend 系咪？ 都有试过，有试过 fans 跟我翻屋企嘅。 而家？ 之前。 咁你点咧？你会唔会嬲咧？ 威仔嗰个年代，即系有助手嗰个年代， 系， 即系嗰阵时住湾仔嘅， 嗯， 即系嗰阵时仲系啱啱好新咁，跟住未有好多钱啦，咁就租一个开放式嘅单位，咁喺湾仔嘅，咁跟住。那個大廈樓下咧，其實附近都唔係話好光鮮，唔係好靚，咁我都唔係好中意俾人知道我住嗰度。咁但係因為好方便啊嘛， 係， 咁又平啊嘛，咁跟住其實爭一條馬路就翻到噶啦，佢都仲跟住我啦，咁好彩我嗰個助手就發脾氣， 好彩Vic仔喺度，即係你嘅助手喺度咋， 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好似我又唔會鬧佢，我又唔可以叫佢走，如果佢。 我叫佢走，咪话俾佢听，其实我住附近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就好彩佢发脾气咯，跟住就闹咗佢。然之后我都仲要唔系直接翻屋企，我兜咗度一个圈。 兜个圈先。 跟住先見到佢唔喺度，先至坐翻屋企。 係，咁啊呢一個就係 諗起呢件事。 係，呢個係你一個幾特別嘅經歷啦。即係調翻轉，我都會覺得一個驚嚇事件嚟嘅。 做咗，我有諗起，雖然唔係好關事，做咗收到底褲啊。 嚇，男裝女裝？ 女，我唔知啊，大佬，你一打開見到底褲，即刻掉啦。 又係俾咗乜嘢？ 冇包裝㗎。你明唔明啊？ 即系可能着过噶、哦， 即系有个纸袋打开喺我喺内地收到嘅，我唔知突然间谂起呢件事，打开个袋跟住见到系底裤，就即刻冚埋，跟住卷卷卷就叫人即刻抌咗佢咯。 好恐怖啊！呢、這个又系 我唔知点解啊！咁有冇着过或者系男定女，我都唔去深究啦。 不过我都明白，如果有啲人系想自己。記得佢咧，一定去做呢啲事。 出啲 係啦。 咁我想話俾你聽，你錯曬啦。係 啦， 心目中 係，同埋你只會令到我哋更加距離你越嚟越遠。 係啦，我記得你冇用，我就記得我要遠離你嘅啫。 係啊，所以真係千祈唔好咁做。愛所有歌手藝人嘅朋友，你哋如果真係錫佢哋嘅話，真係千祈唔好咁做。好啦，講完呢一個啦，咁我想話咧，即係中學時代仲有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噶嘛。見到其中一張咧，你鋪翻上網嘅相咧，著住嗰個白背心。 哦 我话中学时代我不明白为什么男仔咧男同学系好兴着呢一件嘅白背心噶， 唔系因为一定要着噶嘛，你 仲一定要殖民嗰只咧，即系唔系纯唔系嗰只叫咩纯棉嗰只咧， 你校服校服一定要着背心嘅，如果唔系你一打波咧、嗯，你一出汗咧、 嗯， 就露点噶啦嘛， 系 就咁嗰阵时细个系觉得好大件事，即系唔知点解好似女仔咁样噶嘛， 系啊，女仔就着冷衫， 系女仔就一定啦， 系啦， 咁嗰阵时 男仔一定要着呢件背心， 一定要嘅，同埋个脑系谂住嗰件背心攞嚟索汗嘅，其实系冇用噶嘛， 系 你系连件校服都湿晒噶嘛，其实系索唔到汗噶嘛， 系啊， 咁就唔知点解就一路 keep 住着就日日都着咯， 系另一样嘢就系我都好好奇嘅。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男同学啦当时是很喜欢穿着这件的白背心去影相，而我没想过洪卓立都是其中一个。 我不在街的那个是以前的家来的、就比较温文一点 的。我觉得一样我们都是穿着那件衣服没什么分别。 那个那时是很兴的嘛、就是扮是。俾人哋影嘅，其實係自拍嚟嘅、即其實係好多都係自己 set 機撳掣嘅，咁唔知點解嗰陣時好興影一轉啲什麼相，跟住擺上去去 send 架，擺上去唔知邊度咁樣噶嘛。 除咗呢件白背心之外咧，有好多嘢都好執著噶，硬係就話，我嗰日體育堂要著波鞋咁樣嘅。 我就永遠都唔，但呢個唔好學啊，大家。我就永遠都冇上體育堂嘅。 嚇！哦、你咁中意打篮球，我以为你 不 想的、 因为要跑圈嘛。 你打篮球唔使跑步嘅， 半场嘅啫嘛。 O、okay, K， 即系个分别系好大嘅，同埋一要跑圈， 同埋闷啊跑步。 系啦，一要跑圈咧、就好，即系都又唔可以叫蠢嘅。个老师就叫你自己数圈嘅。 我明白啊，我明嗰个辛苦啊，我仲辛苦过你啊。我想坦白同你讲，我都成日借啲衣唔上堂啊。你谂下，我个球场仲跑到金啊。 我就唔带衫咯，去到最尾个老师照叫你跑咯。 着鞋， 着住皮鞋，着住校服跑咯。举醒啊！ 系咯。 换上西装，埋没个性，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 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胜受，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斗红牛，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野 即使一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以前一定有好多唔同回忆嘅，其中一样相信就系、是、我讲我先啦，我会好隆重其事地出醒踩冰咯，呢个系我哋嘅年代嘅时候一件盛事。 我踩冰 好盛事嚟噶，特登搭车出去九龙、啊。 我都有好盛事，都系搭车出九龙嘅。 系咩？睇灯饰， 唱卡拉 OK。 我正想讲，仲要追 lunch 嗰只。 我唔系。 平啲， 我追宵夜，我追通頂。 喂，系啊， 系啊，即系嗰阵时暑假啦，当然咁跟住，我唔知点解嗰阵时系喺红磡啊，红磡火车站附近嘅，咁跟住唔知点解，我而家谂翻都唔知点解佢系每一次去都俾我哋 系 唱通頂咯， 嗰间贵嘢嚟 嘅，唔知点解系嗰个时段啩，可能即系嗰个月份冇人去，定系唔知点样？我记得系唔使100蚊嘅。 系，同埋如果你就系嗌，即系佢俾嗰个free 嗰个免费嗰两杯嘢饮，你唔嗌其他嘢饮嘅话，其实都唔系好贵嘅啫。 我记得系包埋嗰两杯嘢。 系啦，包完两杯你唔好嗌额外啦。 但系就唱到朝头早可能5点咁样样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好棘嘅，即系嗰样嘢点解你唔系唱到6点咧？因为6点先有火车嘛。 系啦，我哋 五点几，即系6点挨近6点啦。咁但系佢就啱啱好系唔知5点就完噶啦。 系， 咁就喺出面呕咯。 咁中间一个钟你点呕咧？喺火车站度坐？ 其实系眼瞓噶，瞌眼瞓噶，坐喺出边嗰附近咯，系啊，嗰附近度即系等咁，跟住够钟就跟住就上火车再瞓，瞓翻屋企。 我调翻转一定唔会够胆唱嗰啲宵夜 K， 我顶笼唱嗰啲下昼和 T 嗰啲咧，嗰只叫咩？我唔记得咗，叫欢乐时光定叫咩？唔记得。 类似咯， 或者 lunch 嗰啲嚟嘅。 其实我唔，唉，点样讲咧？我都叫做乖嘅、我系可能匿喺屋企瞓觉啊。你喺屋企打機啊？ 即系你咪曳啊、破壞嗰啲咯，你唔係呢啲咯， 唔係啲打交啊，即系 頂籠打機、 食煙啊，我完全冇嘅。咁係暑假咯，暑假可能真係嗰排又咁啱發現自己中意唱歌，咁就覺得好正喎、咁就儲錢，就儲埋就淨係去唱卡拉 OK， 咁啊搭10点11点火車出去就唱到5、6点，咁跟住嗰班 friend 又唔知點解陪我癲啦，咁大家都中意唱歌，咁就。成日都去，去到而家就唔想去。 同埋，我想问啊，会唔会就系嗰阵时唱 K 唱到去参加比赛咧？你记唔记得第一次系点噶？ 第一次去唱卡拉 OK 系唔够胆唱歌嘅，系完全冇攞麦嘅。我好记得，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好蚀唱，即系觉得俾咗钱就饮杯冻柠茶， 系就睇听啲 friend 唱， 系啦，就好似好戆居咁样。咁跟住第二次就开始唱歌。開始覺得，咦，原來都過癮嘅喎，原來都爽嘅喎，唱歌。咁跟住就開始就，我就老老實實，我都真係喺入面做咗麥霸，即係嗰個年代同埋嗰班 friend。咁 討厭的三板子朋友， 隻歌都有我份， 或者人哋點嘅歌，你都會攞咗嚟唱。 係， 我好憎呢啲人啊！但係經常性你硬係一定有一個朋友係咁嘅。 佢又好似懶好心咁覺得咁樣唱會好聽啲咁樣。 係啦。仲要讲话，得我陪你唱。 系啦，咁跟住冇啊，跟住都系因为咁嘅，即都系因为咁就觉得，即系发现咗，喂，唱歌真系好爽噶、 嗯， 就中意咗唱歌，就去揾个唱歌老师学唱歌。咁就系成事咯，即系本来都冇，其实唔系谂入呢行噶嘛，所以我成日都讲系因为你唔识去游水，你想学游水，咁、我唔识唱歌，想学唱歌，咁跟住。机缘巧合啦，即系机缘巧合之下就入咗呢行。 整定系呢一个系你嘅职业嚟嘅，唔可以嘥咗你呢个天分。 好彩啦，又唔系整定嘅，好彩。 今次啦，有一个嘅 show 分啲人，头先我哋一开头嘅时候都讲咗，一个好大好大嘅胶片，佢一个电话形状，有你个样。 呢一个嘢其实系想 提醒住大家去打電話俾一啲或者 FaceTime 一啲，以前曾經係你好朋友，但可能有好多原因令到你哋失去咗聯絡，而應該記得嘅一啲友誼嘅，因為隻歌其實正正講緊三個人由細到大經歷好多嘢啦，咁跟住大家不斷咁成長，咁因為好多唔同環境嘅因素，大家可能失去咗聯絡，咁慢慢慢慢大家就冇再揾大家。 哦，原來咁有意思呢、這個。 希望大家會揾翻一啲曾經同你好 friend 嘅朋友，即係譬如我自己都係咁噶嘛。我中學時代嗰啲朋友有一啲而家仲聯絡緊嘅，咁但係有一啲其實冇鬧交或者冇反面，但係無啦啦就冇揾到。 我明啊。 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諗翻起呢啲回憶咯。 咁你冇試過打翻俾嗰啲朋友嘅時候，嗰啲朋友都愕然咧？ 我有 say hi 啊，即系我有 message 咯，我就冇打。喂，我系红吹喇叭，你最近点啊？即其实就 吓死佢哋， 有啲奇怪嘅。咁就 message 咯。 系，同埋我觉得咧，有好多人可能会尴尬，就觉得我哋咁耐冇联络，第一下系你会觉得尴尬，但系当你 send 咗 hello， 你第一个 message 嘅时候，可以好多嘢倾嘅。继续， 有一啲系其实你知道，你就算而家同呢個人相處都知道其實係會 friend 到噶嘛，咁但係又無奈有好多嘅問，即係唔係問題嘅，即係因素影響到你又會唔敢揾啊，或者中間冇揾就算啦，就唔好揾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應該揾嘅，係啦。 我都絕對明白同埋絕對知道洪卓立係一個對友情係非常之重情重義嘅人嚟嘅。咁呢一首歌咁 點知啊？ 见你啦，之前过嚟搵我哋食嘢嘅时候，带埋成班中学同学过嚟，都知啦。系咁啊，所以喺呢度啦，咁我哋先听住洪卓立呢一首歌，咁啊，希望之后就更加多唔同关于友谊嘅歌啦。咁我哋之后就请埋你朋友一齐上嚟倾个偈啊，惊唔惊啊？试下。好，今日听其实洪卓立，拜拜。 Thank you。 都是自然，谁人做到不改变？听说那校花搬迁，嫁到那样远，已是美淑习，谈情说爱，仰慕也形容肤浅，感情只好耐念。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安顿未来，流离大概少不免，各有各被逼高飞，哪里再遇见？已是闹着门外调侃我，恶霸已顺良一点，几时一起马战？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分叉线都 谢晒今日朋友圈嘅嘉宾，佢系洪卓立，呢首亦都系佢嘅新歌。头先都听到佢介绍咗啦，好朋友真系要成日都见，好耐冇见嘅打个招呼啊，唔好怕尴尬，好好珍惜你嘅朋友，你那边好吗？拜拜。